佛慧双修啊，所以他成佛快，特别快。啊，夜禅其实梵语音译过来的。啊，翻成中国的意思，无成佛之性，一般讲没有善根。啊，佛说夜禅体不能成佛，这是事实。一向都是这个说法，但是到最后，佛灭度之前的一天，跟大家讲《涅槃经》。《涅槃经》是佛的遗嘱，《涅槃经》这个缘开了，佛说夜禅体也能成佛。啊，这才讲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夜禅体也有佛性呢？怎么说他没有佛性？啊，他的业障习气很重，佛性没现出来，不是没有佛性。啊，一切法当中不可能没有佛性。像我们电视机屏幕，一切法说是所现出来的影像、音声，不可能没有屏幕，没有屏幕它怎么现得出来？那它现不出来呀！啊，所以真心自信是一切法的本体，一切法决定离不开它。啊，离开它不能现，没办法现象了。啊，相一定要一个体，它才能现出来。这个体就叫自性，就叫法性。啊，体大家都一样，完全平等。啊，什么时候你见到体呢？佛说了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眼睛见到真体自性，你耳朵听到自性，鼻识声意，全显自性。自性在哪里？一切时，一切处，自性如如不动，没有生灭，所有一切现象是依他而起，像是有生有灭，他没有生灭。像是假象，是一体的假象。啊，我们读到楞伽经上一句话，我非常欣赏。叫自心显亮，好啊。如果你要遇到这个人讨厌他，你念出自心显，我自心显的笑啊，我为什么他讨厌他？那他是什么呢？他是我们的经上所说的不断之无，只有味道啊。啊，你爱他，你恨他，自性鲜亮，这种分别执着就没有了。

如心见性菩萨的境界说得圆圆满满，八个字。啊，所以不比不相求道，啊，要把相灭掉，真才现前，没有道理，这错误的，立思见证，啊，真是理，理跟思分不开讲，理是思之理，思是理之思，它是一不是二。皆此经纯是华严，丝丝无碍境界。啊，所以古德说，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。那里面所讲的是法界，华严讲是法界，这一边也讲是法界，跟华严没有两样。那华严讲四无碍，本经也是四无碍，四四无碍境界，一花一香无非帝王之主。啊，华严经还是还加了一句，一毛一尘，说得更细。啊，毛是讲毛端，汗毛的，尘是极微色。啊，比花比香小多了。无非帝王之主，这是比帝是忉利天主，王是忉利天宫庄严的罗王，每一个王中心都接着有宝珠，啊，这用他来比，他是一体，夜夜圆明，圆满光明。放光，这个光就是常寂光。啊，常寂光我们肉眼看不见。啊，这是现在人有这个知识。我们眼看到的光，波速、波长很有限，比我们见所见的光波长的见不到，波短的也见不到。那常寂光确实我们没法子离开，唯一裹着我们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就好像看电视，一般人都迷在色相上，啊，音声上，把荧光幕完全忘掉。啊，荧光幕是体，没有它不能现象了，把体忘掉了。啊，从这个地方你要看到理事不二，性相不二，啊，那就是佛法，啊，那就是修行，知道什么都是假的，啊，不善是假的，善也是假的。平等心升起了，啊，清净平等心从哪里来？看电视上成就的，啊，电视是妙法，啊，这个对于什么人有用啊？对于上根立志管用，对于中下根人坏了，越看越糊涂。越看越迷糊，啊，全把人教坏了。根性的提升确实有必要。啊，一业是妙，甚至殊胜，妙是微妙。

自信清净圆明体，这是没有相的发生。现象的发生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，这个里头有四十一位法身法师，啊，这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就是所有的我们今天讲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些众生，都是在圆满觉悟之中，没有一丝毫迷惑。那这个境界，我们前面学过很多，他们也很长的时间居住在这个境界里，这个境界永恒不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相续，实际上没有相续叫真的，叫也真。啊，阿赖耶是相续相，一个界一个界相续相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这个时候转阿赖耶，那也就是阿赖耶这个妄的心、妄的境界没有了，现出来是真的。啊，真是永恒不变。啊，他与自信相应，他跟阿赖耶不相应。谁是物质？有经文解释，《大乘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所有一切物质现象，全有经文解释。啊，《心经》上讲的，观自在菩萨用智慧观察，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是什么？无论是物质跟精神混合一体产生的现象，叫无蕴。色受行想识叫无蕴，色是物质现象。是感受，外面的色相对他，他有感受；音声，他听到音声有感受；他闻到味道有感受。你看，他没有眼耳鼻舌身。眼耳鼻舌身的作用，物质都有。而且非常灵敏。啊，最小的物质是什么呢？现在科学家发现了。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，或者叫中微子，体积多大呢？科学家告诉我，100亿个微中子，单位是亿，100亿个微中子纠缠在一起，它的大小等于一个电子，原子的电子，我们肉眼看不见，100亿个。那换句话说，微中子的体积。只有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这么小的物质现象，它具足受想行识，

啊，没有了是真正的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意思，无量寿，无量光。啊，佛给我们解释，无量光是空间，无量寿是时间。啊，时间空间完全融合成一体，没有了，再也分不出。这就跟你讲真话，佛教无神论，神念阿弥陀佛也融入无量光，跟我们都变成一体了。啊，万事万物全融成无量光里头，啊，光明遍照。大光明藏就是这个意思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个概念我们要有。我们回归自性，就是回归一真法界，就是回归一法身。啊，跟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神，记住，没有身相。身相是什么？身相是光明，光明遍照，没有照不到地方，定虚空变化界通通照料。啊，这是真真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头一桩大事，不要坚固执着身是自己，你才真正很容易融入常寂光。老是执着个身体，就入不进去。啊，入不进去，最后还是要入进去。但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。啊，现在对这个身，对这个境界越淡薄越好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佛教给我们绝妙修行的方法，那就是幕后的一首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首偈讲的字字句句真实不谎，是真的。我们这个时间把它看成一场梦，美梦等于零，卧梦也等于零，零跟零是平等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那今天我们顺境等于零，逆境也等于零，善缘等于零，恶缘也等于零。我们第一步就卡进清净平等的门槛了，就进去了。那心地清净平等呢，必定心净土。为什么？心净这佛土净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佛土啊。那清净心平等心，他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日常生活当中怎么修啊？淡薄一点，别认真，别计较，这叫真修。啊，真正能看到这一切相，就像看电视一样，像看电影一样，有没有啊？有， 再问你有没有？没有。那空有是一，不是二，即空即有，非空非有。啊，所以无内无外，唯一也真，真实不可思议，这叫一真法性。一真讲体，下面呢讲用，你看，以一真法界无尽缘起，无尽缘起是讲用啊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